在中间应当休息，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，走过的人说树枝在叫，认识已经认识很长，我在中间应当休息，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，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，认识已经认识很长，我在中间中间 这首歌叫做赶路，却有着慵懒的节奏。别赶路，去感受一座城市它的文明，它的气息。你会因为一首歌而去到一座城，还是因为一座城特别在意一首歌？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今天我们要听听那些歌里的城。这首歌来自银川，提到这个地名可能会想到西北的苍凉，宁夏的花儿。但是有一个小伙子，他却把花儿和摇滚还有他的家乡银川融入到了一首歌里。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叫做《长在银川》，唱歌的小伙子叫苏阳，他本来是一个酒吧歌手，十年前的一次音乐节的玩票之后，他依然在酒吧里自得其乐地唱着歌，直到有一天晚上，歌手老狼不声不响地坐下，喝到酒酣人醺，才发现他提着一瓶啤酒已经跟着他的歌手舞足蹈。之后苏阳就稀里糊涂地跟着老狼进了京，发了专辑，认识他的人终于突破了三位数。听完这首歌，你会觉得宁夏的摇滚也别有一番风味。长在银川， 边的野花不停地开，伴我一起迎接阳光，还有那夏天空荡荡，我走在马路上，路边的野花不停地长，沙伴我在成长，黄河的水呀在远方流淌，风沙伴我在成长。 他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生命，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。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，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， 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， 你变了容颜，他却不曾改变。 一首歌的生命，是他路过你的光阴，最美时光。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景。今天我们要听听那些歌里的城。一首歌是可以让你想起一座城的，比如说提到上海，你的第一反应可能会是浪奔浪流，或者是周璇那有时代特色的嗓子里的夜上海。它是一个不夜城，如今的上海早已经不是旧时光里的样子。周璇曾经住过的枕流公馆，记录着张爱玲爱恨情仇的常德公寓，还有淋漓的高楼一起，形成了很怀旧但是又很现代的新上海。我们在这首歌里去回忆50年前的海派风情夜上海。 上海，夜上海，你是个不夜城，花灯起，车声响，歌舞升平，只见他笑脸迎，谁知他内心苦闷，夜生活都为了一时诛心，酒不醉人人自醉，呼天呼地蹉跎了心，上海，你是个不夜城，花灯起，车声响，歌舞升平，只见他笑脸迎，谁知他内心苦闷，夜生活都 如此厚重又如此现代的城市，提到北京你会想到什么呢？是老北京人的大碗茶、冰糖葫芦，还是地安门、老情人、绣花鞋和古绣的铁衣？这是陈升的旧作《北京一夜》，写这首歌的过程带着宿命一般的戏剧性。那时候陈升去北京的百花街录音棚，只为了给电影写一段配乐，但是他和编曲人李正帆却怎么都找不到感觉，于是两个人在路边吃涮羊肉，陈升一边懊恼一边用闽南话说为何在北京，而这句话呢也影响极了 Wanna Angry Dream 的发音，所以坐在一边的李正帆大叫一声，于是把他的感受写成了一首经典，就是这首歌《北京一夜》。 不想再问你，你到底在何方？ 世的尘埃。万爱临北京，我留下许多情，不敢在午夜问路，走到了百花深处。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， 说北方的狼族会在寒风起，站在城门外，穿着不朽的铁衣，呼唤城门开，眼中

强度，三个强度，三个强度，三个强强度，三个强度，三个强度，三个强度，三个强强度。 这是来自旅行团乐队的《厦门之夏》，最后那个串接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惊艳。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是大理，大理这个名字不会陌生，我第一次接触到他的名字是源于那时候看《天龙八部》，从段王爷的口中知道它是一个风景很美、气候宜人的地方。大理对于城市的人来说，它是一个梦，或者说它是一个装梦的城市。好云有一首歌叫做《去大理》，当然听到这首歌你会想到那部电影《心花怒放》，当时宁浩导演想要一首大家听过之后就可以想去大理的歌，而那个时候好云刚刚从大理回来，所以这一切如此的顺理成章。去大理吧， 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？很久没有笑过，又不知为何。既然不快乐，又不喜欢这里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。路程有点波折，空气有点稀薄，景色越辽阔，心里越寂寞。不知道谁在何处等待，不知道后来的后来。正在发生着。 起被时间碾碎的勇气，让双脚沾满清香的你。 起伏中不平，到如今都成烟云。情也成空， 宛如挥手袖底风，悠悠雨里香飘在深深旧梦中。繁华落尽，一身憔悴在风雨，回头是无情也无语。明月小楼，孤独无人诉情衷，人间有我残梦未醒。只在花开花又落，不管世间沧桑如何。一阵风絮，满腹相思都沉默，只有桂花香刚飘过。只在花开花又落，不管世间沧桑如何。一场风絮，满腹相思都沉默，只有桂花香暗飘过。只有桂花香飘过。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今天我们要听的是那些歌里的城。这首歌出自一部我们都看过的电视剧，当年还发行了一本黑色的封面影视原声带的卡带，名字倒不出奇，叫做《新白娘子传奇电视原声带》。但是这本磁带当中收录的12首歌却首首惊艳， 他汇聚了上当时台湾上歌唱片所有的音乐好手，高胜美是那时候的天后级的人物，当仁不让地唱了主题曲《千年等一回》，还有《西湖雨又风》。左宏元大师则是负责了整张唱片的作曲，他也亲自献声唱了一首歌，正是这首描述许仙和白娘子初遇的《渡情》。西湖是一座城里的湖，也是这座城的标志。当年《新白娘子传奇》就是在杭州拍摄，而现在去西湖也会经常遇上那些拍古装剧的电视节目摄制组，因为我想它的难得之处是在于大部分的湖岸上看不到高楼大厦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最后这首歌《我们去苏州河》，明天见。